此刻唯你相伴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，科学母乳喂养，专业身体塑形，四维深度护理，360度呵护母婴健康，找月嫂就选管家帮，宝宝舒心，妈妈放心。 轻旅行，慢生活，烟花三月下江南，古镇旅行就选逸云精品客栈，民宿体验还选逸云精品客栈，依山傍水更得选逸云精品客栈，全国400家连锁客栈，400-156-1616。 走到丰台踏青赏花去，2017丰台踏青赏花季开始了，丰台旅游委邀您到万丰小吃城看老北京传统大戏，更有30余种台湾小吃、少族舞蹈、阿里山民歌等您品尝欣赏。 雪铁龙全新 C4L 全替登场，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，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，并送原厂导航贴膜，金牌置换，购置税全免，信贷享24期零利息、零手续费，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。买雪铁龙，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，13年品质服务，值得你我信赖。详询010-5173-8851-5173-8851。 维修保养乐车帮，钣金喷漆乐车帮，清洗养护乐车帮。 乐车帮千万车主的选择，4S 店原厂维修保养，总价低至68折。 养车不贵，修车不累，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。 969音乐留声机，亚威陪你听经典。 还是一片的光亮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，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，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。 我们从不正视那个问题，那一些是非题总让人伤透脑筋，我会期待爱盛开那一个黎明，一定会有美丽的爱情， 从不怨不悔走到心里憔悴，爱是一场总是一种修为，从互相安慰到无言以对，忍耐还是撤退都一样可悲，从无怨无悔走到心里憔悴，爱是一场误会总是一种修为，从互相安慰到无言以对，忍耐还是撤退都一样可悲， 是谁在敲打我窗，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最近雄安新区成为了热议话题， 雄安新区的建设势必会带动当地人口流动的大幅增加，在现有京宝铁路的基础上，将于2020年通车的固宝城际铁路计划对接北京城际铁路联络线，直达北京新机场，有望成为雄安新区对外交流的一个快捷通道。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。为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，环保部近日印发高污染燃料目录，其中提到，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，在迫切想要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的情况下，有较强的经济支撑能力和充足的清洁能源供给量，在城市禁燃区可以选择禁止燃用所有煤炭。经北京市政府批准，市消防局近日公开向社会招聘801名政府专职消防员，与公安现役消防官兵共同担负灭火和抢险救援任务。据悉，此次招聘均为灭火救援岗位，实行工作4天休息2天的不定时工作制，工作时24小时进行。即日起，通州区的个体工商户办理营业执照注销时，不用再花钱登报公告，只需填写申请表、签署承诺书、精算工资、债务和税款之后，即可办理注销登记。 吹着风，想起你好温柔，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，也不是无影踪，只是想你太浓，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，爱的路上有你，我并不寂寞，你对我那么的好，这次真的不同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，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，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，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。一生 最兴奋的时分。 这样一个版本的《亲密爱人》来自于王若琳的演唱。你可否记得那些在大雨当中为你撑伞的人，帮你挡住外来之物的人，黑暗中默默陪伴你的人，逗笑你的人，陪你彻夜聊天的人，坐车看望你的人，陪你哭过在医院陪你的人，总是以你为重带着你四处游荡的人，以及说想念你的人。是这些人组成你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温暖，是这些温暖使你远离阴霾，使你成为一个善良的人，这些都是你亲密的爱人。9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刘德华《归宿》。

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让我们与甄子丹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保护我们的珊瑚礁资源。 南风吹来清凉，那夜莺啼声齐唱，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那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闻着夜来香，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，夜来香，我为你思量，哦，我为你歌唱。茫茫，也爱那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闻着夜来香，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，夜来香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，夜来香，我为你思量，我为你歌唱，为你思量，夜来香，我为你

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我说不出来，我想不明白，那个在传说中的天边外，他是怎样一路走来？他的心思有谁能猜，却如何知道我的存在。风停不下来，风吹到现在，可去过人们说的天边来。风是怎样一路吹来，风的方向有谁能猜，却如何吹进我的心怀。它轻轻唱起来，宛如天籁，让我的梦似翅膀轻似海，心似海，深入他却已走开，却飘在这舞台，大地阴霾，看不见他的脚印留下来，心似海，深如尘埃，天边来，他却已不 翻转，时光变迁，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， 九六九唱片日历。 许巍的音乐之路经历过两次转型，但是风格一直都没有变，流浪、离别、梦想是他不变的主题。不羁不缓的节奏，每一乐句的最后一定是一个长长的四分音符，这些音乐曾经带给我们无尽的感动和温暖。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，孤独总在我左右。每个 熟悉许巍的人一定是从田震的那首《执着》开始的，这首歌是许巍的处女作，原来叫 Don't Cry Baby， 是送给他的女朋友的。似乎这种安静中带着细腻情感的歌才是许巍音乐的样貌。2001年在发行了两张摇滚专辑之后，正处在迷茫中的许巍突然意识到，我应该学会感恩，生活其实挺美好的，自己走到这一步有太多的人要感谢了。因此他决定从此转而用阳光的视角看待生活。从第三张专辑开始，他的音乐就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小情感，而对整个周围的人、对社会和人生都有一个更开阔的看法。 生活注定现在就是漂泊。 第三张专辑名字叫《时光漫步》，他和接下来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，缔造了许巍最多的好歌。蓝莲花让那些感到彷徨的年轻人脚踏实地，发掘脚下的路，旅行又把在路上的母题重新搬回来，但这个时候他更加释怀，更加云淡风轻了。而时光、曾经的你以及像风一样自由，都成为每个怀抱自由梦想的孩子挚爱的歌曲。他温暖的歌词和歌声引发了广泛共鸣。 纵然是我苍白憔悴，伤痕累累。 许巍其实不是一个高产的歌手，等上好几年也不见他的新作。在12年他终于发行了专辑《此时此刻》，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原来许巍又变了，专辑里弥散着一股浓浓的禅味，观看歌名就能发现归隐之心。今天969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。许巍已经懂得用本真的心态看到一切，他喜欢到处走走，就像他唱的旅行一样，从北京到云南，在大山深处让自己净化沉淀，与自然近距离接触，一年中回到最初。听到许巍的歌曲《旅行》。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，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，让一切喧嚣走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琴键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向西归鸟，谁画出这天地，又画下我和你，要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，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

轻旅行，慢生活，烟花三月下江南。古镇旅行就选逸云精品客栈，民宿体验还选逸云精品客栈，依山傍水更得选逸云精品客栈。全国400家连锁客栈，400-156-1616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沃行沃速全新 BMW 一系运动轿车现已瞩目登场，源自 M 风格的空气动力学设计，配合 B 系列涡轮增压发动机，释放鲜明运动个性。搭载 BMW 互联驾驶与 BMW 云端互联，精彩同行，潮流自作主张。建议零售价20.48万元起即刻购车，更享月供低至888元金融方案。详情致电北京京顺宝010-6864-8700。 2017丰台踏青赏花季开始啦，青山碧水，层林花海，多彩生活，让我们一起共创文明示范区，共享幸福新丰台。详情请关注丰台旅游委官方微信，发现新丰台。 雪铁龙全新 C4L 全替登场，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，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，并送原厂导航贴膜，金牌置换，购置税全免，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，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。买雪铁龙，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，13年品质服务，值得你我信赖。详询010-5173-8851，5173-8851。 乐车帮，乐车帮，乐车帮 APP 全新服务上线了，原厂维修，钣金喷漆，清洗养护， 4S 店维修保养，总价低至68折，养车不贵，修车不累，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。 969音乐留声机，亚威陪你听经典。 我知道这以后，以后的以后，不愿意承认这念头。哦哦，于是你转身后，转身了以后，那背影在这么多年以后，还能够鲜活的在我的眼眶中微微颤抖。 声唏嘘，幻化成秋叶，而我却像落叶归根，坠在你心间。几分忧郁，几分孤单，都心甘情愿。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，唯独在你身边。但愿陪你找回错一时的永恒，当我开口你却沉默，只剩一场梦。 当我想起你，有一种绝望，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一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 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国家旅游局近日发布2017年清明节假日旅游市场信息，数据显示，假日期间全国旅游市场共接待游客0.93亿人次。据分析，阖家出游、踏青赏花、驱车自驾成为假日特色。经典969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河北省委书记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克志，省委副书记、省政府党组书记许勤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，严控房地产炒作，确保市场平稳有序。据媒体获悉，目前包括北京、上海、陕西、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山东、重庆等近20个省市明确要推进地方国企员工持股试点，启动试点的同时，试点企业名单将进一步扩围。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公布，2016年中国登记捐献遗体和器官的志愿人数达104538人，与2010年的1087人相比，增长近100倍。致敬每一位器官捐献者。 代表我的心。 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 这个版本的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来自于张国荣的演唱。在歌曲的开头部分有一段现场的大合唱声音，据说是张国荣在上海的某一场演唱会，也被一同收录到了这首录音版本的专辑当中，也算是极为罕见了。网上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会说，错过了张国荣的时代，只能抱着电脑看演唱会的视频，羡慕那些可以和许多人一起在台下大合唱的人，可以表达爱意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这样一首歌，你的脑海里是否会浮现出他温和的笑容呢？听到那英的歌曲《春暖花开》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

是不会说谎，别跟他为难，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。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。欣赏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，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，修炼爱情的悲欢，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，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。几年前的花香，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，别再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吉他真嚣张，路灯把痛点亮，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，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，多少心慌，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，

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969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在中国的家电行业呢，有一位低调而内敛的 CEO， 他是第一个大胆进行国际并购的开拓者，甚至经历了企业18个月亏损18个亿的巨大创伤，还能够艰难重生。他被评为时代周刊和 CNN 眼中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之一，却也出现在福布斯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最差老板的榜单上。他是李东生，而 TCL 几乎是他此生唯一的工作。从最差老板到浴火重生，今天的老板说，跟我一起走进李东生的故事。小时候的李东生没有显现出丝毫做生意的潜质，他不爱说话，只爱看书。小学3年级的他就抱着一本厚厚的《林海雪原》看。1978年，当时还在农村插队的李东生参加了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考试，考上了华南工学院，也就是华南理工的前身，就读无线电专业。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惠州，端上了人人都求之不得的铁饭碗，但李东生却始终记得高中班主任对他说过的一句话：学理工科能投身实业，建设一国之基础。这句话可以说是影响了李东生的一辈子。80年代的中国，彩电大战吸引了初兴的财经媒体的关注，看到了高速发展的彩电市场，李东生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占领一席之地。在2001年 ，TCL 的彩电全国排名第一，越做越大的市场让李东生站得越来越高，也看得越来越远。他跳出了框架之外，盯上了世界市场。所以2004年的9月，看着 TCL 的旗帜在国际老牌彩电巨头汤姆逊的工厂升了起来，李东生热泪盈眶，感动不已。汤姆逊电视是当时法国最大的家电企业之一，更是全球第四大消费类的电子生产商，常年霸占着全球彩电老大的位子，这也是我国企业第一次兼并世界500强企业。一系列蛇吞象的闪电国际并购，让 TCL 和李东生变成了国际热点。他是财富杂志封面人物，甚至也是央视经济年度人物的常客，同时还是时代周刊和 CNN 眼中25名最具影响力商业领袖之一。只可惜这些让李东生和他的 TCL 收获了无数赞誉的并购，也差一点让 TCL 走上了万劫不复之地。2004年 TCL 刚收购了汤姆逊，2005年欧洲市场就转向了液晶平板电视，美国市场也在2006年逐步转变了方向。除此之外，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也并不让人省心。2005年，国际市场上手机降价，山寨机、水货机横行，再加上并购之后和外国团队的合作并不顺利 ，TCL 的手机业务也是举步维艰。到2005年，并购的2家企业巨额亏损 ，TCL 遭遇了20年来的首次亏损，18个月就亏损了18个亿，全年更是亏损了20多亿元。从来没有亏过钱的李东生突然陷入了绝境，为了实现扭亏，李东生想尽了办法，亲自挂帅，整合宣称2006年铁定扭亏，但结果与期望相去甚远。在股东大会上，李东生第一次被点名批评了，而福布斯的中文版还把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最差老板的第6名留给了他，而这样的现实也等于是在李东生的伤口上狠狠地撒了一把盐。为了生存，李东生壮士断腕，先是出售了曾经被视为集团未来核心的电脑业务，紧接着咬牙赔钱关闭了法国的工厂。做出这些决定的同时，他给集团写了一篇名为《鹰的重生》的文章。文章当中，李东生分享了一个故事：鹰在40岁的时候要经历150天的漫长蜕变，他会用喙击打岩石，直到完全脱落，等待长出新喙。鹰会用新喙把爪子上老化的指甲一根一根地拔掉，直到鲜血淋漓。之后，他会用新的指甲把身上的羽毛一根根地拔掉，等羽毛重新丰满之后，才会重新开始飞翔， 迎接自己的新生，而李东生和 TCL 的故事正像是赢得重生。现在说起电视，年轻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乐视、小米，而不是干了30年的彩电 TCL。 绝大部分人都知道董明珠说让世界爱上中国制造，雷布斯说在风口上猪都能飞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TCL 是中国手机在海外的销售冠军，也不知道他们每年会从国外挣回500亿。这家有世界级优势的企业同样很少进入舆论的中心。现在的李东生已经年过六旬，但他依然在世界各地进行奔波。如今的 TCL 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设立了销售机构，业务覆盖了16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面对未来，他早已将 TCL 视为自己的人生归宿，同时他还说，我一辈子就干这个企业，就干这个事儿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69老板说，我是周周。听完了李东生的故事，你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欢迎通过969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跟我进行节目互动，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，了解更多关于老板说的相关内容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是什么？为何落了一身伤口？我们是不是变得太薄弱？该解救的时候却一再沉沦，本来相濡以沫，却变成寂寞。我们都有错。再见还是朋友？我们却连个为什么说着说着眼泪开始坠落？我们是不是变得太懦弱？该面对的时候掉头就走。我们坚持什么？要的是什么？为何落了一身伤口？我们是不是变得太薄弱？该解救的时候却一再沉沦，本来相濡以沫，却变成寂寞。我们都有错、哦哦、我们是不是变得太执着？该快乐的时候套上枷锁，像隐形的班车，我们各奔西东，安静地消失在夜空。假如分开会是一

四月是如此美妙的时刻，美丽漾在所有的事情中，魔法在空气中荡漾，每个时刻都充满了美妙的细节，每个时刻都是斑斓色彩的融融，所有事物都好像在歌唱着，舞动着，为生活欢呼雀跃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当所有事物都安享于宁静快乐时，我想要赞美着神奇的自然世界。 你终于做了决定，从此走出我世界，所谓的新开始结束了我这段挣扎。我忍住不流眼泪，咬着牙装作一切无所谓，就算我心里也为你淌血，却只能撑着我对你的了爱的。 你是他 爱的， 我们如果走完整个是我一点也不后悔呀。 爱你真的好难好难， 爱你真的好难， 爱情不该就是两， 爱情不该就是两， 只有我们真实的自己，只有我们在一起，又何必在乎那些飞短流长。 爱你爱的好难好难， 爱你爱的好难， 我是真的明白你对爱的执着， 我真的不能看你为我受了伤，不忍心你再为我受尽了苦。 世界，就算我心里也为你淌血，却只能撑着我对你的了。 爱的， 你是逃走吗？ 爱的， 其实我 的终身走。 爱的， 我们如果走完整个是我一点也不后悔呀。 爱你真的好难好难， 爱你真的好难， 爱情不难就是两， 爱情是爱就是两， 只有我们真实的自己，就靠在一起，又何必在乎那些飞短流长。 爱你爱的好难好难， 爱你爱的好难， 我是真的明白你对爱的执着， 我真的不能看你为我受了伤，不忍心你再为我受尽。那些飞短流长，爱你爱的好难好难，我是真的明白你对爱的执着，我真的不能看你为我受了伤，不忍心你再为我受尽了苦。 他，只爱他，好像只能爱到这里了。我累了，太累了，我终于把执着弄丢了。总以为在他的心中也很在乎我，在他心深处我是特别的，所以我总相信有一天他会说爱我。我想我错了，他不爱我才舍得暧昧， 此刻唯一你相伴。